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。哎，有网了，你帮我查查嘛，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四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宪宗在武英殿召见郭登，为他平反了8年冤屈，恢复了郭登的爵位官职，这也开启了为于谦冤案平反之门。见过郭登，回到昭德宫，宪宗继续批阅奏章。忽然万贞儿听到哗的一声，他一看，原来是宪宗将阅毕的一份奏章置于机案之下。万贞儿连忙起身拾起，劝道：臣子们若出语不妥，批注责备便是了，陛下无需动怒。原来奏书来自礼部，是有关皇上大婚一事，此时已到3月末，下月宪宗登基便满100日了，按英宗要太子即位后过百成婚遗诏，礼部便需为此准备。而宪宗同万贞儿好不容易再为顾忌，无需遮蔽，在后宫卿卿我我时忽然又要大婚，宪宗心中自然极之不悦。今时他以为皇上，很不以为然地说，并非他等有出言不妥，只是礼部来催大婚之事，朕不想理睬。英宗遗诏，万贞儿一清二楚。宪宗大婚之事，这些天也常常萦绕在他的心里。不过既然宪宗不提，万贞儿更是得过且过。不过今日此事已到朝廷议事日程中，恐怕是无法拖延了。望着手中拾起的奏章，万贞儿平缓地说：妾只是不愿陛下有何为难之处，毕竟上有先帝遗诏，下有两宫太后，内有司礼监，外有礼部，朕是皇帝 见宪宗已不耐烦，万贞儿没有再多言。平日宪宗对他极少用这种语气，他心中明白，宪宗只是心烦而已。万贞儿将奏章摆回案上，再为宪宗侦查，将此事翻了过去。礼部上奏之后，迟迟没有得到宪宗的回复。宫中宦官之首，司礼监掌印太监牛玉，心中未免焦急。牛玉在天顺时代，深得英宗信任，于后宫权倾一时。宪宗登基之后，将试图取代牛玉职务的王伦贬谪出京。虽然威胁解除，经此之后，牛玉内心总觉不安，担心有人觊觎他的职位。正当此时，秀女吴氏之父、羽林前卫指挥使吴俊遣其长子吴雄密会牛玉，送上厚礼。吴俊想请牛玉在宫中疏通疏通，在三名秀女之中选其女为皇后，若能如愿，循例她可被升职为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。三名秀女谁将为皇后尚没有最终定论，但毕竟英宗曾表示过忠义王氏，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变化，王氏似应为后，吴俊女儿只可为妃。牛玉收受礼物后心中盘算，如果王氏为皇后，对己何意之有？而若能立吴氏为后，她才貌双全，必受恩宠，那时吴氏必饮水思源，感念恩德，宫中有正宫皇后为后盾，必稳固我在司礼监之位，而这边又有吴家金钱可收，岂不一举两得？牛玉想好，便前来周太后处禀报三名秀女之事。周太后这边其实也在计算日子，她一向憎恶万姑娘这个仅比她小三岁的宫女，眼见太子登位后二人如胶似漆，万贞儿一派贵妃模样，她心中愈加不悦，想着趁大婚之机令儿子另结新欢。当牛玉来到仁寿宫禀报宪宗婚事时，周太后派人将前太后由清宁宫请过来。他心知前太后懦弱，唯自己意志侍从。周太后听牛玉说三位秀女之中谁为皇后尚未定论之后，便建议再选一些秀女入宫给她看看。牛玉连连称是。于是礼部于京城一带再次遴选一批秀女，但牛玉故意在其中选出12名貌不甚美者入宫，周妃亲自面见后都不太满意。牛玉这才将吴、王、柏三名秀女带给周太后，并极力推荐吴氏。周太后见过三位秀女，心想儿子性格有些木讷，端庄者不合适，须立那种艳若桃李美若盼兮的女子为皇后，方可令儿子移情别恋。由于预先已有过牛玉举荐，周太后见到吴氏便认定她为皇后恰当的人选。当晚牛玉往龙喜殿东跨院单独见吴氏，将经他谋划他已被太后首肯为皇后之事告知。吴氏对牛玉十分感激。然而到了四月中，眼看登基将满百日， 宪宗仍对礼部奏章置之不理。牛玉想，不如还是找行事老道的李贤商量一下。想到此，便起身沿着紫禁城东墙一路过来，自东华门进宫往午门东侧的内阁而来。接着牛玉便在李贤面前说，皇上在联署奏章上推脱大婚之事，问可否再由李贤直接向皇上面陈。李贤半晌未置一词，他并不知牛玉收吴郡贿赂，擅改后楚之事，也不晓得周太后欲借儿子大婚拆散他同万贞儿以泄私愤之情。李贤心想，皇上迟迟不愿大婚，十之八九是放不下万姑娘那份情。于公而言，身为内阁首辅，他应规劝皇帝遵先君之命，尽早大婚，为国嗣序。但是又想，明知皇上不情愿，却面见此事，有伤当时太子及万姑娘文华殿对己一番情意。李贤毕竟历练老成，他想起了一位皇室至亲，便对牛玉说，内阁已然联署上次奏章，就算我再次面见皇上，仍是旧话重提，未得要领。今时情形实在是圣上怀念先帝，心情悲痛，不忍大婚，应与宫中万姑娘无关。牛玉见李贤如是说，也连忙说，啊，是是，我想也是无关，方才所说那些只是宫中那些人的胡乱推断而已，不论起因如何，毕竟圣上大婚乃国家要事，还得大学士想个办法才是。皇帝大婚虽为国事，但也同皇上私事相关，皇上执意不肯，我等恐怕也是无可奈何。不过若是襄王朱瞻善肯出面相劝，想必皇上会依从。牛玉击掌称道，哎呀，还是李公周全，我怎就没有想起襄王呢？自孙太后崩逝后，皇族之中便以襄王最具威望，襄王乃皇上祖叔，当年先帝对襄王之敬重，天下人皆知，襄王之言无不采纳。在旁的彭石也连连点头。李贤接着说，你可面见两宫太后禀报皇上心情依然悲痛，不忍大婚，请太后下旨，望襄王出面劝慰，襄王自然知道如何办理。经李贤指点，牛玉欢喜而去。 聆听时光雨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说起襄王朱瞻善，他乃当朝最受尊敬的宗室，当年所谓的迎立藩王便是指他。襄王为仁宗皇帝第五子，与孙太后的夫君宣宗系同母所生，他少时便以贤良而闻名，宣德四年就藩。宣宗驾崩时，英宗年纪尚幼，朝中盛传皇位将由襄王继承。张太后最终认为，虽然襄王德才兼备，但因为是自己亲生，恐怕外界威严不利国家，决定仍由时年七岁的长孙 朱祁镇继承皇位。英宗复辟后，王文、于谦等被杀。后来英宗发觉王文等手中并无赵迎襄王之金符，又找到自己被囚南宫时襄王致景泰皇帝之书信，信中襄王劝诫景泰勿忘记哥哥，应每日前往请安问候饮食，每初一十五亲率文武百官往南宫行朝谒之礼。至此英宗方知王文、于谦实为冤案，对叔父朱瞻善心生敬重，于是破襄王不出封地之力，两度迎襄王来京相叙。别时襄王心知英宗曾对自己心存怀疑，于是令抬轿之人调转方向，以面对英宗倒退而行，以表永不背弃英宗之心。牛玉按李贤之言向两宫太后禀报，得到赞同。六月初二，宪宗打开襄王奏章，襄王以凝重而工整的书法写道：大行皇帝遗诏，四君继承大统，百日成婚。依臣所记，四月二十七，陛下登基以及百日，有礼部请皇上行大婚之礼，且皇太后以降圣谕，亲王宗室皆劝，唯皇上孝心纯笃，尚在哀伤之中，未忍心具定大婚之期，天下何之为孝？以尊先帝遗命为孝，何之为重？以宗庙延绵为重。由此臣以为，陛下亦从臣等所请按理行事，则即日早日册封皇后，圣公以顺应四海臣民之望，大婚之礼不宜过期，先帝此愿乃为宗社江山万万年而祭也。宪宗读后连连摇头，举朝皆知襄王在皇家宗室地位举足轻重，连他也前来相劝，恐怕大婚之事是不得再拖了。万贞儿见宪宗直摇头接着发呆，便知又是大婚之事。一生之中凡见到朱见深难过，万贞儿必是跟着难过，叹息一声对宪宗说：外面风和日丽，且陪陛下到宫后院走走吧。不出昭德宫前，宪宗向前后随身中官宫女们摆了摆手，令他们不必跟随。两个人出了昭德门，往东几步便转向北，进了宫后院。万贞儿又是用手挽着宪宗，二人沿着小径慢慢地向东北面而来。万贞儿说： 时光过得真快，陛下小的时候妾总是背着你来， 朕记忆犹新，常常在你背上便睡着了呢。 宪宗说着脸上露出了微笑。 那时陛下那么小，而如今长得如此高大威武，都当皇帝了，为此妾不知有多么喜悦。 万贞儿顿了顿继续说： 当年土木之变，瓦剌大军逼近北京，孙太后随景泰皇帝于谦等坚守北京，誓与北京共存亡，唯有不忍心两岁的你，决战前夕 将你我送上玉泉山。临行前嘱咐真儿，倘若敌军破城，太后将率宫中女眷以身殉国，我带你回妾之家乡，隐姓埋名，将你养大，待你成年，为你娶妻生子，保存诸氏血脉。若当年不是天佑大明，北京保卫战大胜，那今时也就到了妾遵照太后嘱托为你娶妻的时候了。 那我就娶你。 万真儿似笑非笑地说，哼，若那时我真的将你带走，妾唯有怀敬畏之心，做一位好母亲，不辜负孙太后嘱托。妾问陛下，妾大你这么许多，若为你妻，怎能保你朱家血脉，令你朱家子孙满堂？其次，年纪轻轻的你娶一个年长妇人，邻里乡亲必对你指指点点，妾又怎能忍心？更何况长你许多，必先你而去，妾去之后谁来服侍你？太后对妾可谓恩重如山，妾绝不可如此负他之托。 真儿， 陛下，妾说这些只因陛下今时到了大婚年纪，若是当年真的北京城破，妾带你走了，横竖如今妾也是正在为你物色妻子。其实前数日妾前往龙喜殿东跨院，暗自看了三位秀女，虽然妾无权确定，但总想为殿下看看，怎么殿下也是妾带大的，最知你秉性习惯，生怕你遇到那个与你脾气不合的。 合与不合其实并无所谓，真正令朕不耐烦的是我对大婚无丝毫兴致，有你真儿在我身边就好，可这许多人偏偏要将此事强行加于朕。两宫太后、朝廷重臣，特别是襄王，皆被惊动。今日他老人家奏章送来，令我无从推脱。 陛下身为皇帝，可决策天下事，唯有这婚事不是由自己定的，这是祖制，一切之间陛下就应了吧，早晚这国家也得有位皇后才是吧。宪宗没有再说什么。次日，宪宗当着真儿之面提笔在襄王奏书上批下，卿等再三陈请，义正辞切，朕难再举，遵先帝遗命，特准所奏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宪宗即将大婚，万贞儿心中难免失落，他将如何为宪宗准备大婚之事呢？宪宗又将如何与吴皇后相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